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影视剧花园， 3000年世界变了样，气候、国家、民族，一切都发生了巨变，地球成了一个充满毒害的荒漠，被称为万恶之地。千百万人挤在几座超级城里，那儿有许多暴徒横行街头，制造暴乱，正义得不到伸张，法律从此失去作用。在这一片腐朽中诞生了一个新秩序，一个由出类拔萃的人统治的社会，他们掌握着司法与刑罚大权，集警察、陪审员、行刑者职能于一身，他们叫特警判官。 监狱服刑6个月，欢迎回家。你的生活区是 Y 区天堂镇，可以了，快走吧，快。 回家。 就这儿，准是天堂镇。 你做梦，伙计。想都别想。 开始下降至12分区黄区，900英尺、700英尺、400英尺。在该区要小心，这儿的市民正在暴乱，不是愉快。 总比监狱好啊！你不望一群疯子。 吃回收食品，生活更快乐更健康，彼此要和睦相处，请吃回收食品。回收食品对环境有益，对你的健康有益。 啊嘿啊哎 哦嘿，瞧我抓到了什么啊，一个小白脸儿。 让我瞧瞧，你是判官的探子。 我探子，这家伙可真逗啊。不不，我住这儿，我将要住这儿，如果能活着，也许我该住酒店。 没门。 听听外边，外面在争斗。大争斗。 和警校模拟战斗一样，是交叉火力，我领头，你跟着。 这不是模拟，小孩别乱来，等候增援。 科西和布里斯克在天堂镇报告， 我们被高楼火力压住，请求增援。天堂镇 M 街和 Costillo 街拐角需要增援，速派增援。 哦，天哪，他在那当火靶子了。 他心里有数。 我就是法律，现在放下武器，这儿的人现在都被捕了，这是最后一次警告。 是绝的，判官， 你见了他那么怕，难道就不怕我？ 我看干脆下楼去假投降，趁他不备干掉他。我馊主意。 嘿，觉得来抓我。 我早料到了。 长官快隐蔽， 你们听着，他们在300米以外发射箭弹，这种箭弹在200米以内具有杀伤力，没事的。你们在这儿干嘛，科西判官？ 我们在等增援。 我就是，我们过去排成一路，动作快，跟着我，我领头，你殿后。榴弹， 榴弹， 打得好，长官。 在40楼汇合。 哎，再拿起弹药来。 彼此要和睦相处，请吃回收食品。 准备好了吗？打！ 让他们见鬼去！ 这一间已经解决了， 下一间我来。 不，小孩站住！ 你们被捕了！啊 啊！不， 去死！ 你们被捕了，扔了武器，准备接受审判。 神经病！ 那是执法枪。 不不，别碰那枪！啊啊啊啊啊 啊！我见鬼了！ 迅雷弹自动连发， 迅雷弹连发。 穿甲弹， 穿甲弹。 去死去的！ 发射双飞弹， 双飞弹。 见鬼！ 城市法规第213条，蓄意破坏公物判刑2年；第310条，非法持有致命武器判刑5年；第457条，如果拒捕，判刑20年。啊！谢谢科西。第3613条规定，杀害街头判官属一级谋杀。 那要判无期。呀！ 死刑。现在退庭。 今晚暴力再次袭击超级城，造成重大伤亡，53人在抢救，其中5名儿童，19人死亡。 行了吗？ 抬高点。 好，行了，小心，抬稳了。 见鬼！ 让 我没照看好他。 别自责，何西，错的是他，不是你。 你偶尔也动动感情行不行？嗯， 感情？法律是不讲感情的。 请吃回收食品，它对环境对你的健康有益。请你按键选择并插入你的信用卡。 限你5秒内投降。 快餐车是你的朋友， 快餐车， 请让你的朋友过去。 四， 你挡住快餐车的去路了。 二，一。 见到你真高兴， 城市法规第7592条，蓄意破坏公共快餐车，判刑6个月。出示你的身份证。 你醒了，放了我吧，判官觉得， 嗯， 完了。 弗格森·赫曼，电脑专家，破坏快餐车、取款机、出租车的电脑，窃取钱财。 你出狱不到24小时，是个惯犯，自然得判刑5年。你认罪吗？ 我不罪。 料你会这么说。 判5年？不不，我没办法，他们在那儿杀人放火。 你可以跳窗。 40楼往下跳啊？那是自杀。 也许是，可合法。来人。 是，长官。 什么？ 判5年，送 S 本监狱，就此结案，带走。 不能结案，这是错判，你这是错判，重新调查，你会睡不着觉。 他说的是真话。你不知道有些情况能减刑吗？ 我知道，荷西。 我是无辜的。 料你会这么说。 各位委员，历史的教训我们都忘了吗？虽然这些街头争斗很快就能被控制，可还会像传染病一样的蔓延。是传染病就得想法对付，不能等了，必须立即制定严厉的法规。 现在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糟，仅仅上两个月，在16个分区内就有73起市民暴乱， 每个季度的暴力犯罪增长率为15%。如果还不增加警力，那么不到3年时间，警力就会不足。 3年？现在警力已经不足了。 各位尊敬的委员，我们这座城市在继续发展，这会带来痛苦。6500万人口挤在只能容纳1000多万人的地方，我们没有办法保障居民的吃的、穿的、喝的，以及…… 大法官阁下，城里一片混乱，严厉的法规是社会秩序的保证。监禁并没有改变罪犯，所以我建议对那些罪行较轻的罪犯也一律改判为死刑。 尊敬的委员们，我在10几岁的时候就戴上这枚警徽了，等我退休摘下警徽的时候，但愿我能感到法律仍然是代表着自由而不是镇压。 53人被送进医院，19人死亡，其中4人被争抢地盘的暴徒杀害。随即这些暴徒被决德判官就地处决。我将继续进行特别内幕报道，我将带你到法院去看看，深入调查一下最近的暴乱和街头争斗那可怕的幕后真相，是巧合还是有预谋的。 觉得 有人认为治理这些充满邪恶的大街会使人丧失人性。 好吧，告诉我，你就地处决7个人，这有必要吗？ 这不可避免。 不可避免？ 有些人根本不配活着。你不理解，是因为你…… 因为我什么？ 一直在警校，长官。 哦，你是说我在警校当学员们的保姆？警员这么说对吗？ 没有的事，你是我们的先锋， 现在是你了，至少学员们是这样认为。你是传奇人物， 过奖。 还记得你在警校的日子吗？ 我忘不了你的教导。 你是最优秀的学生，所以我交给你一项新任务，从明天开始你每星期抽2天去警校授课。 不胜荣幸。教徒手格斗还是射击？ 伦理学。 当你感到孤独无援的时候，唯一可依靠的就是这法律。坚持理想之际，就是陷入孤独之时。大多数人可能在街上殉职，对少数能寿终正寝的人来说，引以为荣的是流放的孤独。每一个判官都将自我流放，他们都得离开城市，去万恶之地那陌生的地方，并且在那儿度过你的余生。伴随你的只是法律，这个才是做判官的意义。希望你们能对我做出承诺。 今天我就讲这些。 我听见你的讲课，你觉得该向学员们讲这些吗？ 我讲的都是真理。 是你的真理，听你的口气像是我们的生活完了。 难道不是？至少一部分。 我有自己的生活，有朋友。 你是新一代的佼佼者，可你只干了一年，还没有真正体会到孤独。 不，你说的并不对，谁都不该注定一辈子孤独。难道你真觉得自己孤独吗？你就没有，你就从来没有一个朋友？ 有，有过。 那后来呢？觉得，等等，告诉我他怎么了？ 我抓了他。 请站好，报出你的身份。 米冷，典狱长。 你的声音已经确认，谢谢典狱长。武器关闭。 你来干嘛？又来跟我聊天？ 这次只能谈一会儿，分内工作。 工作？花公家的钱来养活我们这些寄生虫？ 对，尤其是你。 我不花你们一分钱。 我是幽灵， 你我其实都是囚犯。你关在办公室，我被关在这儿。法国居然这么报答我，我好歹也当过判官。 从你一开始滥杀无辜离口，你不再是个执法者了。 听着，人们在干坏事之前都是无辜的、清白的，就像你。有罪和清白是时间问题。 你的，应该说我们的神秘恩人，他送给你一个包裹。打开防护罩，自动枪待命。 自动枪重新开启，米勒典狱长。 是什么？ 这是个谜，包含着生命的意义。 那告诉我，李口，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结束。啊！ 滚！滚吧！滚滚！警报！ 声音无法确认，自动枪瞄准，站着别动。 我们是警卫，快把门打开，快点！ 已经关门了。 你这儿有给我的包裹，代号是拉扎鲁。 等等，我就来。 这儿不错。 对，有许多是古董。 不错，我还以为那批机器人上次战争中都毁了。 哦，你想要卖给你，他们中看不中用，像我老婆。这些机器人少说有五六十年了。好吧，进来吧。嘿，等等，别碰它。 为什么？ 这是执法枪，它的程序只识别判官的手，你碰它，你的手就完了。 瞧，怎么样？我就是判官。 我的身份。 标？ 听谁指挥？ 李口， 我的任务。 发动战争。 战争。 我追查了一些线索，证实了我的怀疑。治安日趋恶化，特警判官已经无法控制局面。 你想公诸于众？ 这是事实。 哦，帕蒂斯，你疯了！ 我是记者， 他们绝不会允许你报道这些事。你一报道，委员会就会垮台。 应该垮台，整个司法系统有问题，不光是判官。 觉得不。 在本斯和艾伦大街拐角，有人酒后驾车，需要增援。 我们走了。 请你们下车。到底怎么回事？快给我下车！请出示身份证。你听见吗？身份证。苏萨先生，你三次酒后开车。驾驶执照已经被吊销。 嘿，你给我听着，我劝你别来找我麻烦，要找去找别人。我告诉你，我后台硬着呢，硬得很。 有什么问题，何西？ 没问题，觉得我能应付。这人酒后开车，无证驾驶。 啊，这样多没劲。嘿，好吧，那么罚多少钱？说吧，要给你多少钱？开个价。 嗯，何西，让调度派辆拖车。 什么？真是活见鬼了，要拖走我的车？ 那是对待初犯，你这是第四次，你成了危险分子，认罪吗？ 我无罪。 料你会这么说。 嘿，等等，你干嘛？ 枪榴弹。 枪榴弹。 不！ 万事大吉。 真妙。 有所不觉的判官，觉得你被捕了。 什么罪名？ 谋杀。 首席大法官发布，正进入特级警戒区。 约瑟夫， 长官， 是真的吗？ 我是清白的。 据说委员会掌握了确凿的证据， 你相信吗？ 必须开庭审理，定罪就判死刑， 你相信吗？ 从你的眼神里看，你没撒谎，原谅我这么问。 我绝不会让你和委员会蒙受耻辱， 我会尽量查出这案子的真相。你打算让谁来替你辩护？ 何西判官。 何西？巡逻判官。 在警校的时候，他的法律成绩是全班第一，我相信他。 法庭会把这案子审理清楚的，这点我能肯定。 长官，我很抱歉。 诸位刚才看到的录像足以证明是被告谋杀罪名成立的初步证据，请把它列为控方证据 A。 我反对，大人，这段录像不足为证，能允许我解释一下吗？ 准许。 我有份警校学员内森·奥马尔给法庭的书面陈述。奥马尔学员是一名数码影像的制作专家，这是警校中所有的教官一致公认的。他的书面陈述称，这段录像不能用，因为清晰度过低，无法对凶手的身份做出确认。各位大人，我们都知道判官的制服可以仿造，警徽也可以复制。鉴于这段录像无论在声音还是图像都无法证实被告就是凶手，我再次反对把这段监视录像作为本案的证据，恳请法官裁定。 反对有效。该录像不足为证。 承认吧，觉得。 什么？ 你佩服我？ 当然。 你欠我情。 嗯， 那好吧，我就只能迫不得已提出最为关键的技术方面的证据。现在我请求法庭准许我进入中央电脑数据库，读取有关绝密文件。 请求获准。 中央电脑开始。 开始，麦德鲁的判官。 现在我要求你进入武器分析，介绍一下判官随身携带的标准武器——执法者二号。 执法者二号，根据使用该枪的判官本人的 DNA 进行加密，通过皮肤与枪把的接触进行识别，这是一种安全保障方法。DNA 资料从电脑里的医疗档案中获取，每次重新装弹时都自动更新。每次打出一发枪弹，枪弹上就留下相应的 DNA。 大法官，在这之前，辩方对此一无所知，我们要求。 我判官，必须让公诉人把话说完。 中央电脑，在瓦迪斯和莉莉哈蒙尸体上所发现的子弹是这么加密的吗？ 是的，麦格鲁的判官，没有其他加密方式了。 经电脑核对后，结果怎么样？子弹上的 DNA 密码是谁的？ DNA 与 Joseph 爵的判官的完全一致。 撒谎！证据是伪造的，这不可能！我从没违法，我就是法律。 可缺乏论据。 你得相信我，啊？说你相信我，说呀。 大人，公诉人申诉完毕。 本法庭现在休庭。 我真傻，觉得和李可都喜欢杀人，我怎么这么糊涂？看来以前的事这次瞒不住了。 大法官，我们好不容易掩盖了杰纳斯计划，让他九年前随李可和他杀的人一块消失了，没人会发现你也参与了。 记者们知道我和杰德关系密切，他们会调查直到把真相挖出来。毁掉当前政府，这是个极其充分的理由。 你当初认为杰德跟他们不同，所以没除掉他。 这个错误也许会毁掉整个司法系统。 有一条出路，大法官，请恕我直言，自我流放。 那对我就像判处死刑。死刑？ 如果你主动退休，那就能维护政府，也能救杰德的命。如果你这么做，杰纳斯计划会永远成为秘密。 被告被指控为蓄意谋杀，本庭宣判 Joseph Dredd 有罪，指控成立。 Joseph Dredd， 你知道法律对你的罪行只有一种惩罚，死刑。然而我们有一个传统，对资深判官退休前最后的命令必须执行，因此我退位。 不不不， 别去别去。 当我离开这儿去万恶之地自我流放以前，我请求本法庭执行我最后的命令，宽大处理决策判官，以此感激他多年的执法。 我们执行你的命令，法国大法官。杰，到前面来。最后判决，终身监禁，在 S 本监狱服刑，判决立刻生效，依法执行。 大法官，这审判太荒唐了，我要求上诉。 你必须接受法庭的判决，胡雪判官。 起，觉得原谅我。 你尽了力，谢谢。 把这违法之徒带出法院大门，卸下他的盔甲以及所有代表正义的装束，让他从我们的心中和记忆中消失，永远消失。 大法官格里芬阁下，这称呼挺顺耳，我们应该在安全的地方见面。这儿不安全，那记者死了，嗯，发个流放了，觉得坐牢了，有什么不安全？ 只能这么做。那记者非杀了他不可，他查出杰纳斯了，可觉得倒是个人才。 别提觉得，觉得不存在了。我告诉你，觉得崇拜什么？他崇拜法律，他会一枪毙了你，只要他知道你干的勾当。我让他尝尝坐牢的滋味，感受我的痛苦。 还有许多事要干。 杰纳斯，他在哪儿？ 会给你的。 什么时候？ 过两天。目前我要制造混乱，李口。那街头争斗只是开端，现在我要每一条街上都充满邪恶和恐怖，这样委员会才会求助我，求助杰纳斯。 你要恐怖，我就是；你要混乱，我就是混乱；你要开端，好，我就是开端。 S 本鲸鱼飞船 CF-188，由于沙漠上空有强气流活动，我们将做60英尺低飞，时间大约为4小时。 觉得，别打我，别伤着我，对不起，对不起。你怎么在这儿？ 我被定罪判了刑，我是冤枉的。 是吗？这可真逗，多么巧啊，两个受冤枉被判刑的人肩并肩的坐一块儿。 你的判刑合情合理。 合情合理？为了逃命判我5年，那是错判。 根据法律不会错判。 是吗？那么你怎么解释你现在的处境？不吭声了，对吗？好极了，你那个我就是法律。哎，怎么不说了？啊，或许是法律条文印错了，或许是技术失误，也或许正义它根本就不存在。 闭嘴！ 女神。 她是谁？ 正义女神，很久以前的事了。当初我们真不该从她手中夺走正义。 你维护了治安，长官。 我们判官解决了许多问题，又制造出问题。做个判官有时候并不好，手中掌握太多的权力，这不好啊。于是我们想做出补救，创造完美的判官，就是杰纳斯计划。40年前，在原先的委员中搜集了 DNA 采样，其中一部分是我的。我们做了改进，增加优秀品质，除去那些弱点，比如脆弱、胆怯。我们创造了你。 这不是真的。我有个家。 不， 在警校，你说我小时候父母就死了。 骗你的。 我有他们的照片。 是假的，我们骗了你们俩。 我们俩 在那次实验中，我们还创造了一个婴儿，是你弟弟，可后来基因突变使他成了凶恶的罪犯。 我有弟弟。 在警校你们是好朋友，优秀学员，后来他变了，他罪行累累，被你判刑。 让我对我的弟弟判刑，却不告诉我。 我不能说。你就像我的儿子。 儿子，我一直蒙在鼓里。 为了要保护你，保护这城市，必须处决他。 李口，李口。没死。 我亲自签了行刑令，我看过报告。 我没杀哈姆，是他，是他的 DNA 定了我的罪。 格里芬是大在高贵， 一定是他。 我们俩都被骗了，焦瑟夫，真对不起。立刻害死了我，还毁了你。去找他们，焦瑟夫， 别死。 最新的伤亡报告，有96名判官被暗杀。 看来干这事的人知道我们的所有计划，我们的安全措施，甚至我们的保密频率。 街上没有判官，整个超级城到处是暴乱， 已经没警力补充了。就算让所有的学员都上街，也无法解决。 有个办法能解决。杰纳斯计划， 委员会想扮演上帝造一些人出来。 如果各级判官被大批杀害，这样下去委员会也难保。杰纳斯呢？ 杰纳斯能什么？创造一群新婴儿解决不了目前的危机，他们长大成人还要20年，可我们现在就需要 用来加速培育的恒温箱。现在有了突破，我们能直接创造成人。我只要求委员会对杰纳斯解锁，这样我们至少有条出路。如果委员会决定不执行，那我会尊重决定，我辞职。我 的 Esposito Carlos， 委员会判官，授权解读文件，代号为 Janus。 已确认。 麦格鲁德艾弗林，授权解读文件，代号为 Janus。 已确认。 希尔夫，杰拉尔的授权解读文件代号为 Janus， 正在解除保安锁，请首席大法官输入口令。 口令起源。 Janus 文件已打开。 中央电脑，以当前的技术执行 Janus 计划，制造一个完美的成人需要多长时间？ 以前的基因工程技术培育出一个完美的成人大约需要8小时左右。 我的天，只需要一天的时间，简直疯了。 这不人道，委员会没资格扮演上帝。 不，格里芬，快把杰纳斯文件重新锁上。 你们中间没有人下得了决心，没人跟得上时代。中央电脑，让杰纳斯开着。 格里芬，这是叛变，你把你自己赶上了绝路。 不是，你们走上了绝路。离开。 委员们全都杀了， 双手贴墙，这你懂？ 怎么了？ 该我问你觉得，判官被屠杀，48小时死了108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也以为是我干的？ 我不知道，你到底是谁，想干嘛？ 赫奇，我绝不会伤害你，这你知道。 那好，跟我说说他，嗯？要让我像为你辩护的时候那样相信你。 他叫李可，是我的弟弟。你说我冷漠，没有感情，现在懂了吗？ 觉得。看着我，不是 Janus 造成你冷漠，关键是在你自己。 很抱歉，你的终端我修不好，可修好了微波炉，要爆米花呢？妨碍你们了？哎，我听着，我什么都试过了，就是找不到那个 Janus， 他根本不在程序里，找不到，没有。 他们不会把它存在网络上，不过他们需要电。他们得偷电，你去查一下哪儿出现过用电的异常情况。 还让不让我喘口气？ 我想起来了，在第4区我的车被炸以前出现过异常情况，范围很大，影响3个街区。那次搬自由女神像，他们拉掉了那儿的高压电，你记得吗？ 杰纳斯中心一定在自由女神像头部。 对， 那走吧。 觉得欠我2次情。 DNA 采样解冻完毕，准备进行复制。 中央电脑，计划有小小的改变，把现在的 DNA 采样换掉，不用了。立刻启动 DNA 采样机。中央电脑，现在我的 DNA 采样开始。 正在进行。 没错，追不对，没抓到缺的。 哦，他很快就会寡不敌众了，对吗？中央电脑， 正确，李口判官，新的 DNA 采样已被复制，配子已经开始分裂。 新采样， 旧的采样已经存了30多年，迟早会有人把它清理掉的。 那采样是所有优秀委员的 DNA 最完美的结合，你用谁的代替了？ 不，我的天哪， 你现在应该恭喜我才对，我要做爸爸了。你的态度很粗鲁， 你失去理智了。 下一批杰纳斯判官绝不会成为你的傀儡，他们是我的弟弟妹妹，由我来控制。 我得阻止你，我要阻止你。中央电脑，救命！ 对不起，大法官，那机器人没有接入我的主处理机。 没错，盖恩，试试这项高科技，飞动。扯下他的手脚， 不！ 让他受尽折磨，让他看着自己慢慢死。 父亲，你留下。 就留下我，知道吗？处理杰纳斯离不开我，得我来干。就算你挑大梁，可是我是你的搭档。 我能应付。 我带给你好运。 好运？ 至少你还活着，觉得。 哼。 有信号，很近，越来越近了。 我的天哪，后退。 把枪放下，贝多，我数三，拧断他脖子，一二， 不。 可惜 我还活着， 多浪漫。跟我来。我俩唯一的不同就是你为了法律毁灭生命，而我为了生命毁灭法律。说到生命，有一种克隆人，你的这些兄弟姐妹过两小时出生，是一群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随我们的意，我们可以造出一批该死的听任摆布的白痴，叫他们判官，也可以造出一批有自由思想的，就叫他们人类。 你连自己都控制不了，你凭什么来控制这些东西？ 由你来控制，你掌管委员会，决定吧。不过得快， 当初我真该亲手把你处决了。 你必须回答我，为什么抓我还判我刑？ 你滥杀无辜， 他们挡我的道， 是大屠杀， 我是引导革命， 你背叛法律。 法律？ 我背叛了实验，你是实验的牺牲品，是委员会的失败。 我们是同类，是兄弟朋友，别说背叛，你哪天才能成长，不再做奴隶，还你本来面目？我是你的亲人，我是你唯一的亲人。决定吧。 你现在最好把我给杀了。 为什么？ 这是你唯一的机会，兄弟。 飞动，扯下这婊子的手和脚，把头给我兄弟。 别杀他， 停下。那扯下我兄弟的头给这婊子。你干嘛？ 去死吧，混蛋！现在退停。 觉得判官，我们必须重新组建委员会，希望你考虑一下是否能担任首席大法官。 我是街头判官，我上班要迟到了，谢谢欧盟。 我要死了，我还年轻。 对不起。 好嘛，功劳全归他了。 觉得 是我教他的。 觉得就这么走了，说再见。 再见。 也许接吻我要比他在行。哦，好了，走走，快走。 附近有取款机吗？ 做人的感觉不错吧？ 料你会这么说。